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7月5号在文指出，朝鲜半岛上于1953年7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60多年来有既不是战争又不是和平的不稳定状态持续。在世界最大的热点地区与核较量场所朝鲜半岛上建立持久和平保障机制是时代的迫切要求。